各位观众，嗱，而家位处呢度咧就系清水湾道银影路嗰个回旋处。嗱，如果我后面嗰间屋咧，大家如果有记忆咧，我哋灵讯咧曾经讲过我后面嗰间屋嘅。咁佢个门口咧，其实嗰个正式嘅门口已经封咗噶啦。咁啊，点解会再嚟翻呢间屋咧？就系有个观众咧就报料俾我听。他哋幾個人咧就曾經嚟過呢間屋嘅，佢睇完我嘅節目就話俾我聽，佢哋曾經嚟過呢間屋度探險嘅。咁呢間屋咧，佢哋嗰次咧就喺我後面咧，嗱你但係嗰個門嗰度咧有個位咧可以入到入裏邊嘅。咁佢哋嗰次咧就夜晚成班人一齊嚟，咁咧入到間屋度咧就梗係成間屋周圍行周圍睇啦。嗱，佢哋三個人入咗間屋度咧，其中有一個咧。就是他们分开，你又行上去上高睇，佢行出去个厨房，即是分开三个地方去行。咁其中有一个呢行行下呢就唔见咗。咁嗰两个呢就去搵佢。一路行一路行都搵唔到。跟住呢就落地牢。落地牢呢即是佢有个地下行返落下面。就周围搵都搵唔到。跟住上返去打电话。即是睇下佢去咗边啦，冇理由啊，间屋有几大啫，全部都行匀晒都唔见佢哋。咁打電話俾佢咧，佢哋聽到個電話聲響喎，但係個電話咧就唔係喺上邊嗰層喎，係嗰條喺有條樓梯行咗落地下嗰層喎。咁我哋周圍揾啦，聽到電話聲就揾唔到佢個人咯。咁喺度嗌啦，喂，你喺邊啊？邊個？你喂，點解我哋揾你唔到嘅？我聽到電話聲喎。跟住咧，佢係聽到啲微弱嘅聲音。跟住原來喺其中一間房嗰度咧，佢哋又見到咧，嗰道門係閂咗嘅。其實佢哋呢間屋咧，你會發覺咧，逢門都係開嘅，冇一道閂嘅。但偏偏咧，就係嗰間房個門閂咗啊！咁佢哋覺得疑似啊呢間喎，砰一聲咁啊，拱開，夾硬撞開道門入去咧，就見到佢嗰個朋友咧，就好慌張咁企喺裏邊。咁佢喂，你做咩啊？喺呢度啊？點解我哋頭先揾你唔到嘅？我哋落嚟嗰时唔见嘅，但系又听到电话声响。佢嗰个朋友又唔好理啦，喂，唔好问我，即刻走先。跟住嚟嚟嗱嗱咧就走翻上嚟，就穿过嗰个门口咧，就走翻出去路嗰度。然后咧就谂都唔谂，就坐翻佢哋揸嚟嗰架车咧，嗱嗱声落翻喺下边，揾一啲光猛啲嘅地方，周围都好多人气嘅地方。咁佢哋两个咧就问翻嗰个佢个朋友，喂，头先你去边？点解我哋揾你唔到嘅？佢話：其實我哋一入間屋嘅時候咧，佢係聽到有把聲喺度嗌佢：喂，佢個名字叫偉。佢話：喂，阿偉，你入嚟幫下我得唔得啊？咁佢覺得其實佢覺得奇怪咁，喂，點會有把聲喺度嗌嘅？佢好清楚嗰把係女仔聲嚟喎。佢兩個朋友男人嚟噶嘛？點會有把女仔聲咧？咁啊好奇，反正都入嚟，有啲自由探，佢哋走嚟探險噶嘛。咁啊沿住條樓梯行落去，咁啊去到一間房咧，佢聽到嗰把聲嗰度發出嚟嘅。佢入到間房之後咧，間房道門就砰一聲閂埋咯。跟住佢係咁喺度嗌拍門咧，佢都發覺佢兩個同伴聽唔到，完全聽唔到佢聲。跟住佢耳邊咧就聽到個女仔喺度講：你真係落嚟啊！點解你夠膽嚟呢度玩嘅？你知唔知道好危險啊？哇！嗰個人嗰間房好細嘅咋，其實得幾廿尺嘅咋。佢又聽到把聲，又見唔到個樣，係咁敲門，砰砰咁敲門。偏偏佢兩個 friend 咧就聽唔到啊。之後佢哋講翻俾佢聽，佢都係完全聽唔到嘅，冇理由咁大力敲門都聽唔到噶嘛。直至到咧電話響，哎有救啦！佢諗住有救啦，著咗個電話諗住同佢傾偈，點個電話？按極都按唔到，直至到佢兩個 friend 咧，拱門入嚟，即係撞門入嚟咧，佢又再聽到嗰個女仔同佢講：今次算你好彩啦！哇，佢就驚到，所以佢一見到兩個朋友咧，唔好理，即刻走，離開呢個地方先。哇，佢講翻俾佢兩個朋友聽咧，佢兩個朋友咧淨呆咗，冇理由喎！你敲咗咁耐門，我完全係聽唔到你頭先。敲門嗰啲聲，撞門嗰啲聲，係電話響我先知道你喺下邊嘅啫。佢哋三個咧，即係講翻呢件事咧，佢講翻俾佢聽，佢都仲驚緊嘅。好彩佢嗰次入嚟呢間屋嗰度咧，就冇咩事，即係之後冇咩事發生嘅。但係佢話佢有排都唔敢再靈探咯。 佢你諗下，一個人身處一間房，間房係漆黑一片，仲有佢話佢入到間房度，個電話係嗰支電筒係自己熄咗嘅，佢著唔翻嘅。漆黑一片，就有個人喺你耳邊度講嘢，困埋一間房度，嗰啲咩密室幽閉症，你都冇話唔驚。嗱，呢間屋咧其實好易揾嘅啫。上次阿 Charles 咧就係日頭嚟拍嘅，我同你大家講咧，夜晚嚟拍係兩個氣氛嘅。不過我都係同大家講咧，呢啲地方咧，強如我嚇，我都領嘢嘅。我會喺節目度講翻我嗰啲嘢啦，係咪？就呢啲咁啊，千祈唔好亂咁睇嗰啲什麼節目咧，成班膽粗粗去。啊、我哋咧就為咗節目，我要回饋俾啲觀眾，答謝你哋支持，我就唔理嘅，我照嚟嘅啫。不過呢啲地方咧，真係嚇、啊、小麗為妙。哇！夜晚拍咧，唔好有氣氛咧。嚇、啊！喂，呢間屋咧， 心好寒啊！ 呢間屋咧係一定嗱，佢、啊、有人喺裏邊開工。 嗯。 我見到好多 係乜嘢裝修嗰啲， 唔知係咪呢間屋準備拆啊？我见到好多尿袋咧，嗰个嘢好先进嘅，搵几个嗰啲太阳能电池喺度充落个尿袋度嘅，充电啊，充落个尿袋度嘅。但系呢间屋咧，不约而同系冇曱甴、冇老鼠、冇蝙蝠、冇禽劳丝芒，乜都冇嘅，蚁都冇嘅， 所即系冇任何生物啦。 冇嘅，冇嘅，冇嘅，系啊，冇呢啲嘢嘅，系啊。 佢真系一间，因为一间屋好似话一间屋，你系如果呢啲嘢都冇嘅话，佢真系 系啊，啲空嗰啲空气啊， 系啊， 嗰啲杀气重嗰啲冇啊，冇呢啲嘢嘅，系啊，日头去你唔觉，我哋拍日头啊 ，Charles 拍过一次，两 件事嚟噶嘛，你话， 不夜晚去哇，真系好夸张，对，尤其是咧落去下边嗰度咧，其实我哋谂住咧，你见我哋拍嗰啲咧，我哋拍嗰啲就叫 point of view 咧，咁特登一路追住个镜头内拍嘅。其实我想落埋去个地，落埋下边嗰层咧，同即系嗰个观众讲嗰啲一模一样嘅。 系， 佢应该系咪地牢咧？我又唔知佢系咪嗰个律政司嗰种僭建，佢系本身个佢有一层喺下边嘅。咁啊，落去咧，落到一半咧唔得，我哋两个好 feel 都好唔舒服。 嗰种唔舒服嘅感觉系乜嘢？俾人望住啊，定系突然间 系啦，类似系俾人监视住嗰种，咁啊好唔舒服。即系你知道我啱啱中完招咧，就 是、 解翻嘅啫嘛， 系 咪？真系上到嗰啲俾人闹死，啱啱帮你搞掂完，你又去， 你又自讨苦吃啦， 又去招嘢嗰啲，咁啊冇，我哋冇落到去嘅，系啦。因为呢间屋咧，真系咪 真心睇头先睇都唔舒服， 系。 唔係好舒服。 我记得我有个观众呢，佢係以前成日睇完我啲片都话俾我听有嘢嘅。 呢、這个我睇过，但 係 唔冇见到。 即係佢啲牌好忙囉，佢冇 PM 返我。 咦、 欸、係啊，啲牌少咗 PM， 佢平时睇完啲片都实话俾我听边条片有嘢边条片冇嘢。 呢、這个真係睇一路睇一路唔係咁舒服囉。 今日有个今日有个客咧同我讲咧，佢个朋友咧就买住咗嗰间屋都好多年啦，十几年。 嗯，头先嗰间 唔系嗰间，嗰间好有钱先住啦，个大佬嗰啲独立屋嚟啊。咁佢话佢个朋友咧住咗间屋度十几年， 系 咁咧一直佢个仔咧久唔久都讲俾佢听咧间屋系有嘢嘅， 系。 但你知啲阿妈通常唔信噶嘛， 唔打镬金就算好啦。 即系第一佢自己 feel 唔到啦，第二佢又唔觉嘅。 系 咁啊，即系个有一次咧，就系佢个仔都十几岁噶啦。其实喺间屋做十几年咧，佢不下十几次佢仔嚟话俾你听间屋有。 但系佢呢间屋系新屋定系咩嚟噶？ 佢初住系 二手 买翻嚟， 二手买翻嚟嘅。 自首可能之前都系住咗十年八年啦，跟住到佢住啦。 系， 咁佢住咗十六七年噶啦，即系佢个仔都十六七岁啦。 系， 咁佢个仔系不下十数次话俾你听，佢住紧间屋系有嘢嘅。 系，但阿爸阿妈都好似当 翻。系啊，佢阿妈都系唔信， 系， 即系就话冇啲咁嘅事嘅。 嗯， 咁啊，直至就一次咧，佢最近嘅啫。 嗯， 个仔突然间咧，好夜，突然间就发晒癫嗰度，喺度嗌啊半夜。 系， 咁啊吵醒埋佢。佢走过去问佢个仔，喂咩事啊？你咁夜喺度嘈喧巴闭， 哎呀妈，我同你讲真係有嘢㗎间屋。 係。 哎爷妈妈讲埋啲咁嘅嘢啦。边度有嘢，因为我哋十住咗十几年啦，係有嘢佢都搞我哋啦咁样。 而今日就係搞呢，咁我点会嗌啫，即係如果我系佢走，我真係会咁闹返转头。好嬲㗎真係。 冇搞佢嘛。 係。崩 溃㗎。佢话你又见到啲咩呀，曹渊巴闭。佢会坐喺个床尾呀。佢係半夜瞓下。觉得只脚好似好唔舒服，有嘢扎住佢。咁佢咧就 揸住只脚噶嘛， 系啊，只佢就佢只脚好似喐唔到咁样，佢觉得好奇怪，即系佢个仔啊，咁啊开眼床头灯啊望，佢哋一人间房，间屋都有三间房嘅，一开灯就见到个女人坐咗喺个床尾度，即系嗰啲佢话嗰个女人咧就系嗰啲中年嘅女人嚟嘅。即係好典型嗰啲師奶呢，即係花師奶咁樣，即係點端咗個頭唔係點梳嗰啲，咁坐咗個床尾嗰度。 元秋嗰啲。 係啦，着住件。 包租婆。 係啦，着住件嗰啲嗰啲舊嗰啲睡衣嘅。咁坐咗喺度。佢一見到嚇到大嗌，你試下你半夜三更擘大隻眼見到一個女人坐喺床尾，你嗌唔嗌先。 总之有个人坐在床尾，你最开一间台灯，你光极都有个谱啦，肯定吓到狂， 咪咯， 尖叫啦。 跟住佢阿妈同佢讲啊，都唔信啊，都系话佢眼花，可能呢排考试啊。 佢冇离家出走咩？ 咁你实唔系个个 真系惊到会离家出走 嘅，唔系个个识得离家出走噶嘛。好啦，咁咪如是者嗰个就冇啦，就唔理啦，因 为冇符 系啦，过咗几日。跟住轮到佢阿妈出事啦，咁佢即系 咁多年后终于到佢啦。 系啦，咁佢咁你有运滞嘅时候噶嘛？ 咁当然啦。 系咯，咁佢去厕所，你知啲年纪大会去屙夜尿啦，一觉瞓到天光嘅年纪大嗰啲人，咁啊屙完夜尿翻嚟咧，佢觉得有人跟住佢， 系 跟住由厕所跟住佢翻入房， 系 即系其实嗰个路程你间屋 好短嘅啫嘛，几步嘅啫， 即系佢觉得有人跟住佢， 系。 咁佢返入房，跟住呢佢起身嘅时候吵醒咗佢老公。佢老公呢就瞓到懵懵松松咁望住佢。喂，你后面嗰边个嚟㗎？你后面嗰边个嚟㗎？咁夜边个嚟我哋屋企呀？跟住佢阿媽就即刻窒咗一窒。喂，个仔讲就嚼佢啫，个老公讲冇得嚼，因为俾佢嚼返转头。佢老公唔似系嗰啲人啊嘛， 系啊， 即系佢老公冇讲过噶嘛， 系啊， 佢咩跟住啊？跟住老公话嗰个一弹起身，咦就唔见咗喎！ 哇！ 即系佢想起身嘅时候咧， 已经消失咗啦， 唔见咗， 都系咁嘅。 跟住明明头先有个人跟住入嚟嘅， 系。 跟住佢老公 睇得清唔清楚嗰个人系咩人先？ 边个啊？ 佢老公咯。定系见到个影， 睇到个朦朦胧胧有个人啦， 有个人影咁样啦。 即系佢去厕所又冇开灯嘅， 系咯， 即系佢冇开床头灯嘅，即系冷巷有灯射入嚟啊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即 系好多 有个影咁样啦。 好多屋企个冷巷灯就唔熄噶嘛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 即系嗰啲照明嗰啲咧，好多都唔熄噶嘛。咁佢话佢就话佢我就系见到个好似系男人嚟嘅。即系今次唔系女人咯，系男人。 系咯，即系屋企唔止一只啦。如果咁讲，即系唔止一位啦，唔好一只只咁称呼佢。 跟住佢阿妈又故作镇定啦，系。 你眼花啫，瞓啦你。 冇啊，瞓啦，唔好理啦呢啲。咁啊瞓啦。咁啊，到第二过咗两三日。 嗯。 咁佢阿妈去厕所。 系。 又系夜晚去厕所，佢其实真系好怕夜晚去厕所 啦，但冇办法。 一次就佢个仔， 生理需要； 第二次就佢个 老公 话 见到，系 咁去厕所，咁啊开灯啦，去完厕所， 系 咁啊，去完你知女仔又坐喺度噶嘛，女人又去完，佢发觉个女人坐咗喺度， 佢即系喺个座厕隔篱啊？ 唔系喺个座厕，系直情喺个座厕度。 佢重叠咗， 系啦，佢开门出去嘅时候，佢拧转头，你即嗱你开厕所灯，你闩门，闩厕所门系咪会熄灯？你个头一定系望翻个厕所门啊！你会你要咁样行咗去噶嘛？ 系啊，熄灯跟住 见到个女人坐咗喺度， 哇！我真系毛管冻啊，大佬！ 佢见到个女人坐咗喺度， 系 跟住轮到佢大叫啦。跟住咧就吵醒埋佢老公同个仔，即系走出嚟问佢咩事。跟住我妈话。我见到个女人坐喺度，跟住个仔就我都话俾你听有啊，你唔信？ 即是她老公就一头雾水，因为她老公 那晚现在你讲了些什么，你两见到些什么、啊、 即是她老公那晚见到个男人，她以为自己眼花而已，睡到 懵懵懵懵懵 被人吵醒。咁佢跟住咧，三個咧就將全屋嘅燈著曬佢，即係全部嘅燈著曬先。就跟住就瞓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呢節 open one 喎，嗱，想聽埋下半節咧， 廣 告後翻嚟講俾你聽。